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李达康陪同沙瑞金赶到大风场的时候，老同志陈延石和郑西坡、老马等人已经在那儿等着了。李达康注意到厂区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，916事件的痕迹抹去了，战壕填平了，沙包清除了，瞭望楼也拆除了，只有那面旧国旗还高高的挂在旗杆上，在初冬的北风当中猎猎作响。陈延石汇报说，工人们集资救活了大风厂，郑西坡的儿子郑胜利和新大风厂签了合同，在网上帮新大风厂销售服装。年轻人玩这一套熟悉，又懂时尚潮流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，居然还拉到韩国的一家代工订单。只是区长孙连成太操蛋了，不给解决生产场地，还让区法院在车间大门上贴了封条，进不了车间，无法生产怎么办？郑胜利急着要货，就想出一个主意，让工人打开车间的窗户，架上木板，把窗户当了大门。沙瑞金和李达康等人走到窗前，果然看见一些工人踩着木板跳上跳下的忙碌，就像是一群猴子。那位摔伤的女工就是失足跌下了木板。沙瑞金绷着脸，近乎愤怒地对李达康说，看看啊，这个孙连成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？还有点责任心吗？他是不想生就无所谓吗？达康同志，我看要请他走路了。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是养猪场，不能养这种只会糟蹋人民粮食的懒猪，你要好好整顿一下。李达康点头说，好，沙书记，您这个指示我尽快召开常委会落实，抓住孙连成这个恶劣典型，严肃处理一批懒政和不作为的干部。沙瑞金一挥手，把封条撕了，把门打开，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。在光明区政府没切实解决工人工作场地之前，厂房不能拆，必须保证工人们光明正大地从事生产劳动。在社会主义中国，劳动不是做贼。郑西坡、老马和工人们都乐了，七手八脚地撕掉了门上的封条。大门被省委书记的权力强行打开了，工人们欢呼着拥进了车间。李达康站在沙瑞金身边看着，为省委书记的大义凛然鼓掌，心里头却想，其实沙瑞金应该让光明区法院来撕封条，而不应该用手上的权力强行撕掉，要依法行政嘛。可嘴上却说，沙书记，您眼里容不得沙子啊。沙瑞金说，共产党人就是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接着沙瑞金又动情地对李达康和随行人员说道，同志们呐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中国 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发展时代，发展需要必要的速度，但当发展速度和人民的生存权利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人民的生存权利是第一位的，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李达康感慨地说道：沙书记，您今天是响鼓用了重锤啊。省委书记用了重锤，市委书记李达康再度加码，荆州懒政干部的好日子过到头了。几天以后，李达康亲自主持，在市委党校举办懒政学习班，将孙连成等134名处科级懒政领导干部撤职集中学习。李达康脱稿讲话，毫不客气，把在座的同志从各区县各部门集中到这儿，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懒政嘛，不作为，不干事，白吃干饭嘛。台下的干部们窘态百出，瞠目结舌。孙连成坐在大教室最后一排，脸上挂着不满和不屑。李达康的口气极其严厉：你们不想生了就无所谓了，但是党和人民有所谓，不能容忍你们浪掷国家崛起、民族复兴的宝贵时间和机遇。你们也别认为自己多了不起，地球离了谁照样转，照样坐地日行80000里。你们现在离开了各自的领导岗位，坐到这里来学习了，知道当地百姓是什么反应吗？老百姓那是放鞭炮，高呼苍天有眼。老百姓说，你们这些人下岗了，我们有福了。李达康今天特意把组织部长请来了，公开声明说，有不服气的同志可以辞职，中共荆州市委当场给你办离职手续。当然，愿意接受组织的再教育，以后还愿意为人民群众做些有益的事情，他也代表市委表示欢迎。但话也说清楚，既然是召回的不合格产品，将来使用上就得重新定位了。学习结束之后，一律降1到3级。看到在场的孙连成，李达康点名强调，对于个别干部，我们还要人尽其才呢。比如说咱们的孙连成区长，他不是特别喜欢仰望夜空看星星吗？那么我们就请孙连成到市少儿宫做个少儿辅导员，专门带着我们的孩子看星星去。少儿辅导员是什么级别呀？没级别，一般干部，但孙连成那是专业对口了。孙连成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大声说着：李达康，我辞职。李达康笑了：孙连成，你可想好了，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啊。我绝不后悔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李达康立即向孙连成鞠躬：谢谢你了，孙连成，我代表中共荆州市委，代表83万光明区老百姓，谢谢你了。如果你能退党就更好了。孙连成起身就往门外走。李达康，党籍我就等你来开除了。师母吴慧芬一早上打来电话，请侯亮平来家里吃大闸蟹下下棋。侯亮平知道这应该是高老师的意思。刘新建被拘， 山水度假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自己门下的两个学生真格的动了刀枪，老师肯定坐不住了。祁同伟都向老师说了些什么呢？老师是什么态度呢？侯亮平当然想知道。这时陪老师下棋吃蟹很有意思，不仅因为一位老师与两个学生的关系，而且作为分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，对于眼下这场日趋白热化的斗争，他也该显示立场了。老师，老帅，老帅出帐，意义重大呀。侯亮平揉着困涩的眼睛，久久地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想着心事。今天肯定会有一场长谈，他们师生两个也许能推心置腹地说一说真心话了。侯亮平十分敬重这位老师加领导，平时相处也挺亲切，但侯亮平总有一种感觉，觉得高老师像某部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，雨果的笑面人，还是契诃夫的套中人。反正老师带着一种似有似无的假面具，有时还裹着层层的盔甲，常让你很难耗准他真实的心脉。街上照例是人来人往，空气尽管尘埃飞扬，却还保持着一份屋内所没有的清新。对于指挥审讯加了一夜班的侯亮平来说，这也是奢侈的享受。他一面思索一面前行，敏锐的感觉丝毫不减，看得见偶尔掠过楼顶的鸽群，甚至注意到一只穿过马路的流浪狗。走过花鸟市场，侯亮平站住脚，总是拿着花看老师，他都不好意思了。这一次要送老师一件礼物，最好是盆景。但是他转了一圈，并没有看见像样的东西，比老师家里的摆设差远了。倒是走出市场的后门，见一老汉卖泰山石，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那块石头瘦长嶙峋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自有一种说不清的气度。石上写着几个大字，泰山石敢当，笔触遒劲有力，正气凛然。好，就卖它了。侯亮平麻利地付了钱，叫了出租车载上石头就走。他希望老师也能这样做泰山石敢当。进了老师的家门，师母心疼地拿毛巾给他擦汗，嗔怪地说，傻小子，大老远扛这么重的石头来干啥？高玉良却蹲在地上，拿放大镜认真地检验石质，过了许久才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下结论说，假的，这不是泰山石，你花多少钱买的？侯亮平笑着说，也没几个钱。在沙发上坐定，高玉良拉着他的手笑呵呵地说话，得知他加班审讯一晚上没睡觉，就让他先到楼上补个觉。侯亮平打起精神说，睡什么呀，得陪老师下棋。高玉良就轰他，去，先去眯一会儿。侯亮平这才说了真心话，算了，高老师，我今天过来既不是为了吃螃蟹，也不是当真要陪您下棋，我是有些话要跟您说，不说怕对不起老师您呐。高玉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出什么事了吗？也许出大事了。 侯亮平把发生在山水度假村的事情如实说了一遍，并且对祁同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。高玉良看着侯亮平，一脸的惊异。亮平，你是说你那位老同学祁同伟腐败掉了，有可能故意制造车祸暗算了陈海？侯亮平说，是的，山水集团财务总监刘庆柱的死估计也和他有关。高玉良紧锁着眉头说， 估计？亮平，这些事能估计吗？你都有证据了吗？ 侯亮平摇了摇头说，暂时没有，但是老师，这都是我基于事实的判断。高玉良严肃地说道， 没有证据你什么也别说，谋杀暗算，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 侯亮平喝了一口茶，尽量使气氛缓和下来。祁同伟在山水集团有股份，如果不是高小琴当面说，祁同伟本人也承认，我都不敢相信是事实。他注意地看着老师，看老师是不是会像自己一样的吃惊，但是老师脸上很平静，只是淡然说， 其实入股这事儿我早知道了，知道的时候祁同伟已经投资五六年了，他一大家子八个人投了70万，怎么办？祁同伟的出身你知道的，苦孩子呀，上大学之前就没吃过几顿饱饭。 侯亮平明白了，老师在袒护祁同伟，感觉老师有些老了，悲天悯人，絮絮叨叨，眼睛竟然有些湿润。 公安厅厅长也是人呐，也要养家糊口啊，更何况祁同伟是那么个大家族，靠祁同伟那点工资能行吗？亮平，你作为他同学就理解吧。 侯亮平忍不住地反驳说， 我无法理解，公安厅厅长能经商吗？严重违纪呀。据我所知，祁同伟这些年，尤其是做了公安厅长之后，早把他的家族包括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到位了。 高玉良的脸沉了下来， 你这都是从哪儿来的消息啊？专搞祁同伟的调查了？ 侯亮平说，这还用我调查呀？政法口的干部群众谁不知道？ 高玉良十分的不高兴，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重重一放，阴沉着脸再不言语了。这时身上系着围裙的吴慧芬走了过来，和风细雨地说道， 亮平啊，你童伟陈海是高老师最得意的三大门生啊，你们就像高老师的三个儿子，都是他的心头肉，他对你们真是没话说呀，有时候简直就像老母鸡护着小鸡儿。 侯亮平应付着说， 是师母，这我知道，在学校时高老师就护着我们，可这并不等于说…… 高玉良没容他说下去，小鸡该护就得护，不护就可能夭折，不是被大动物踩死，就是被食肉动物吃了。老师又说起祁同伟，当年给赵立春做政保科长的时候，就差点被人掐死，一个所谓的枯坟事件流传到今天，李达康至今还在做文章，给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造成了不良印象，硬是把祁同伟的副省级给搞掉了。祁同伟这么多年容易吗？当年从山里司法所调过来， 就在缉毒一线以命相搏，曾获得过英雄缉毒队长的称号，身中三枪，负了重伤，才转做政保工作的。后来做公安局局长、法院院长、公安厅副厅长、厅长，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兢兢业业。这次副省长没上去，实在是可惜。侯亮平沉默着，高玉良看着他说：“亮平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侯亮平深深地叹息着：“老师，您让我怎么说呀？人是会变的。今天的祁同伟，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以命相搏的英雄缉毒队长了。”高玉良却侃侃而谈：“这也正常。共产党人讲唯物论，讲辩证法，变是常态嘛。祁同伟随着能力的增强，地位的提高，也就有了变化。有好的变化，也有坏的变化。对坏的变化，我从来不客气，及时指出，严厉批评。前阵子我还跟他说呢，要他好好向你学习。学什么？就学你的骨气锐气嘛，还要学一学你的原则性。亮平，在这一点上，祁同伟不如你，有时候会丧失原则。”侯亮平苦笑了起来：“既然知道祁同伟会丧失原则，老师为什么还推荐他上副省长呢？”“我推荐他，是因为他的政绩和能力。祁同伟有缺点，有弱点，但本质还是好的，是值得信赖的。